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在新的一周，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 FM 945 AM 828正在播出的新闻科学节目《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更多听众朋友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今天我们继续会在以下的时段和大家来分享科学。首先我们来关注几则科学新闻。第一件事情呢，是和疫苗，尤其是和新冠疫情有关系。最近呢，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呢，对外发布了一份公告。这个公告呢，让人啊，听起来包括看到这个结果呢，还是蛮担忧的。这场新冠疫情呢，导致全世界2300万儿童错过了基础疫苗的接种。 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近日发布的公报显示，由于新冠疫情导致全球服务中断，2020年全球大约有2300万名儿童错过常规免疫服务中的基础疫苗接种，这一数字比2019年高出370万，也是2009年以来的最高值。数据显示，在全球范围内，白白破三联疫苗的接种率从2019年的86%下降到2020年的83%，这意味着2270万名儿童错过了接种。麻疹疫苗第一剂接种率从86%下降到84%，这意味着2230万名儿童错过了接种。公报说，儿童免疫服务的中断现象在2020年普遍存在，其中东南亚地区和东地中海地区受影响最大。除了常规免疫接种服务中断外，目前在66个国家和地区还有57项针对脊髓灰质炎、黄热病和其他疾病的大规模疫苗接种服务被推迟，影响到数百万人。 哎呀，这个事儿听起来呢，其实我们听到的是数据，但是呢，未来的影响可能会超出我们的想象。本来以为呢，新冠疫情对于人类的影响就是一两年的时间，现在看来呢，不仅仅是一两年，很有可能呢是一代人。而这一代人呢，就是因为新冠疫情的到来呢，导致他们错失了接种基础疫苗的最佳时间。其实人类啊，战胜各种啊传染病，到目前为止最有效的办法还是接种疫苗。那么儿童呢，错过了最佳的接种时期，未来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其实要面对的风险，各种不确定性就会更大了。好了，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下一个话题，也是和人类有关系。科学家呢研究发现啊，咱们现在活在地球上的这个人啊，这个人种准确的来说呢叫做智人。智人和我们同时间我们的老祖先当年呢在地球上生活的，比如说什么尼安德特人啊、丹尼索瓦人啊等等，和他们相比有什么不同呢？以前大家认为说，哦，这个差距可大了啊，你是你，我是我，他是他。但是现在呢，有一项最新的研究发现，可能差距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甚至呢可以说非常小。小到什么程度呢？也许我们的基因呢和其他早期的人类相比啊，仅仅只有7%的差异。 究竟什么让智人与众不同，进化成为如今的现代人？美国一项研究显示，答案可能存在于仅占人类基因组7%的特有遗传物质。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克鲁斯分校研究人员比较现代人的基因与已经灭绝的其他人类基因，得出上述结论。研究涉及的基因样本来自世界各地的279人，以及从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化石提取的基因，相关化石距今4万至5万年。这两种已经灭绝的其他人类曾与现代人类祖先智人同期生活，但后来逐渐灭绝。研究人员利用一套专门的电脑算法比较这些基因样本，发现现代人基因组仅有约7%遗传物质为人类特有，与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不同。研究报告作者之一内森舍费尔说，这个百分比非常小。另一作者理查德格林说，这项研究发现人类基因组中独有的部分充满与神经发展和大脑功能相关的基因。这项研究显示，现代人类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年轻的物种，不久前还与其他人类共居地球。 的确是这样，现在随着我们对于古人类的研究呢越来越深入，发现呢、人类尤其是现代智人可能在这个地球上生活的时间也仅仅就是万年，而且是个位数的万年所计算的。刚才我们说到啊，人类现代人呢 7% 的基因组呢不同于其他的早期人类。哎呦，这 7% 听起来不多，但是这 7% 啊可是很重要，尤其呢是我们发现很有可能这 7% 就是在大脑的区别当中。其实呢这 7% 呢如果我们把它进行横向的对比，你就会发现它的差异还是蛮大的。比如说人和猪之间的这个基因，你要从基因本身的这个就是排列呀这个顺序啊组成上来讲呢，其实之间的差异呢是2%左右。那么人和猿猴啊，就准确的说人和猿或者说和猩猩啊和猴子之间的差异呢其实还不到1%，但是我们能够在具体的这个现实中看到彼此之间的差异是有多么的大。那么这7%的差异可见其实是更大了。好了，接下来我们和大家来分享下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呢我们聊到的也是一个需要警醒的事情啊，在美国发现了一例人感染猴痘的病例。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近日表示，德克萨斯州发现一例人感染猴痘病例，这是德州首次发现猴痘病例。疾控中心在声明中说，疾控中心和德州医疗部门日前确认一名从尼日利亚返回美国的居民感染猴痘，感染者目前正在达拉斯一家医院治疗。猴痘是一种病毒性人畜共患病，会在人际间传播，传播介质是呼吸道飞沫。人体感染猴痘后会出现类似患天花的症状，发病初期通常出现类似流感的症状以及淋巴结肿大，逐步发展为面部和身体大范围皮疹。按疾控中心说法，为防控新冠疫情，旅客搭乘飞机时都戴口罩，因而不太可能经由呼吸道飞沫传染同机人员。不过疾控中心正与航空运营商、州和地方卫生部门官员合作追踪德州这名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疾控中心说，德州这例病例感染的是非洲西部传播最广的猴痘毒株，全球范围内迄今已有6名从尼日利亚返回的旅客感染猴痘。德州发现的病例与以往病例没有关联。刚果今1970年发现首例人感染猴痘病例，自那以后西非国家多次爆发猴痘疫情，美国2003年出现大规模猴痘感染。 说说这个人和猴之间的亲缘关系可是非常的近啊，我们都是属于呢灵长类，咱们是属于人属，所以呢从猴子身上来的病很容易在人的身上呢有着更大范围的传播。首例人感染猴痘的病例呢更加要引起相关卫生组织的关注。其实呢我们在这儿呢也可以提醒各位啊，现在大家呢条件好了，愿意去更多的接触自然，接触野生动物，但是我们在节目中呢屡次已经说过，接触野生动物的时候一定要远观，只可远观不可近亵玩焉。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在他们的身上会潜在着什么样的病毒，而这个病毒到了人的身上之后又会对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甚至啊，各位去动物园的时候呢也不要去投喂动物。为什么呢？就首先您投喂的那个东西动物爱不爱吃也不知道，第二呢您投喂的东西万一上面有什么病毒细菌感染了动物，让动物出现了健康问题怎么办？那么再者来说万一动物身上有疾病，通过投喂的过程又感染到您了又怎么办呢？所以我们在这儿呢提醒各位，一定要和野生动物保持距离。好了，在以上时间我们和大家分享了一些科学新闻，稍事休息一下，走入本期照亮新闻深处。 IT 数码、人工智能、基因编辑、深空探测，每天我们与最新的科技同行，每天我们与新闻事件绑定，有产品，有体验，有观点，有未来，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正所谓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医美技术的发展让美不只是依靠天生丽质，给了更多人追求美的机会，而许多医美机构也因此把这些美容手段包装得像吃饭喝水那样轻松。但实际上有不少的美容手段是属于手术的范畴，选择之前一定要慎重。近日杭州一女子由于做了吸脂填充手术，导致全身感染多器官衰竭，此事也引发了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正所谓美容也是大手术，是否安全看清楚，抽脂是一项怎样的手术，它存在哪些风险，手术前后又有哪些注意事项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美丽背后的危机。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 FM945AM828 频率，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更多听众朋友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说到的这个新闻事件呢，是从一起悲剧来说起。杭州33岁的女网红小冉5月2号到杭州某医院去做吸脂填充手术，2个多月之后呢，因为全身感染造成了多器官衰竭，并于呢7月13号抢救无效死亡。这个事情呢也是引发了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7月15号，杭州卫健委通报呢这个事情初步调查为医疗事故。现在呢医美行业非常的火，我们走在大街上呢能够见到很多医美行业的广告。医美行业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就是可以在短时间内让我们变得更加的美丽，其中呢就有抽脂这条捷径。但是啊，抽脂这个手术究竟是如何进行的？它又潜藏着多大的风险？刚才我们讲到的女网红小冉，因为抽脂手术呢，造成全身的多器官衰竭的原因，又可能会是什么？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就和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今天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是中国整形美容协会总会副秘书长、中国整形美容协会损伤救治康复分会与脂肪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张亚杰。张老师您好。 您好，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我们来说和美丽背后的危机相关联。其实呢抽脂手术呢我身边也有朋友去做，我看到他的这个效果呢很明显，真的就是昨天一个样，今天呢见他又是一个样，难怪很多人呢会选择这种方式让自己迅速变美。但是呢我们今天一开始也和大家说到了这样的一起悲剧事件，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抽脂手术究竟是如何进行的？为什么它会导致一个人出现了全身多器官的衰竭？这种情况发生的几率在您看来有多大呢？ 其实抽脂手术呢相对于来这个节食的减肥，或者什么针灸塑形啊、运动这个塑身啊等等，其实吸脂手术对于这个身体的这个塑形的体验可谓来说是指哪打哪， 真的很快。 对，指哪打哪， 迅速见效， 并且是效果是立竿见影的，对吧？你也看到了，很多的人呢在羡慕这个吸脂手术的同时呢，其实就像你刚才说的，对安全也这个有一些质疑。 对， 但是呢现在呢很多的广告呢又大肆的宣传怎么什么快乐这个瘦身呀、等等，这个宣传的有一些这个夸大， 睡一觉你就变美了 啊、对对对对对。其实呢吸脂手术它的发展历史已经很长了，大概呢在我们这个整形外科的这个领域里面，它大概有80年之久的这个历史。 整形外科才多少年啊？这手术就 200多年 啊，整形外科有200多年了。 对，是在二战时期就已经有了整形外科。 那二战时期那也不止，那 以修复重建为主， 那远远不足200年嘛。您说这200年怎么着？哎呦，那得好长好长时间。 是的，是的。那么经过这个不断的这个技术的改良以后呢，其实呢，这个抽脂塑形已经成为一个非常非常安全并且有效的一个塑身的一个实用的手术方式了。 等等，您说它安全又有效还实用？ 对。 那我们一开始其实是诉说了最近发生的一起悲剧，怎么解释您刚才说的安全？ 是这样子的，我个人认为呢，其实对于抽脂手术来说呢，它并不是说像大家想象的就不能够去进行了。其实对于抽脂手术来说，我们说它的并发症是有的，但是对于严重的并发症来说，比如说我们说到的肺栓塞、脂肪栓塞，那么能够危及生命的这些呢，其实都非常非常的少，大概是在0.01%到0.03%，这样的一个非常严重的并发症。那么比如说这个术后的这个血清肿或者血肿这样的这个情况呢，大概是在2%几。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术后不同程度的这个术后的纤维化。比如说就是有一些这个术后抽脂呢，可能这个手术方式的问题，或者是这个术后维护的不太好，那么可能出现了皮下的纤维化。比如说就是术后可能一段时间活动受限。在活动的时候呢，这个功能障碍，就是说这个抬胳膊不太舒服啊，或者抬腿不太舒服呀、或者局部的运动的时候可能会有疼痛的牵拉感呀，这种情况呢可能会有2%到3%的这样的情况。那么再有呢就是疼痛。疼痛可能是在术后的一周的 情况，这个一周的这个之内呢，可能是有90%左右的患者可能都会说到这个术后的疼痛。 嗯， 说实话，就是我们平常磕碰一下，可能都会有一些这个明显的痛感。那当然，这个呢是跟每一个人的他的这个疼痛的阈值， 嗯， 是相关的。 嗯， 所以说其实呢，对于极端的并发症是非常非常罕见的。 嗯、您说的指的是要命的这种结果， 对的， 是很罕见 的，是非常罕见的，是比如说在0.0几%才会出现、 嗯、 比如说这种死亡的情况。 但是零点零几这个数字听起来很小，可是大家都知道中国有多少人，其中有多少女人啊，当然男人可能也会去做抽脂手术啊，不仅仅是女人。 对的对的对的，是的。 所以如果真的把它你放在人群当中，我们看到一些极端的事例，这个数据就是或者说具体的数字加起来一定也不会是一个小数字。所以今天我们一开始和大家提到呢，杭州卫健委呢通报网红抽脂感染去世一事呢初步调查为医疗事故。您怎么来解读这个医疗事故这四个字？ 是这样子的，这个医疗事故呢，我们这个初步认为呢，它是在这个医疗操作行为中而造成的对这个患者不可逆的、 嗯 这个损伤、 嗯、 那么我们认定它是医疗事故、 嗯、 那么小冉呢这个患者呢他最后的这个我们说他这个死因以及他当时这个送到折二院的时候呢给到他的诊断呢是坏死性筋膜炎、 嗯、 坏死性筋膜炎呢其实我可以给大家先科普一下啊、 嗯、 坏死性筋膜炎它其实是一种非常罕见的、嗯、非常罕见的这个词一定要、 嗯、 这个记住，是非常罕见的潜在的威胁生命的进行性的，就是不断的 嗯 这个我们说不断的发展的、 嗯、 叫进行性的 嗯 这个感染性疾病。那么它是为怎么造成的？它是由细菌入侵到皮下组织， 嗯， 或者是这个核筋膜组织，它引起的急性的坏死性的这种软组织的感染， 嗯， 那么这几点就给我们说明了，它是由外源性的细菌侵入到我们皮下所造成的感染。OK， 那抽脂手术是有一个外源性的侵入，对吧？所以说呢，造成了小冉这个患者，他造成了这种急性的侵入性的，并且是进行性的感染，那么造成他术后不可逆的这种损伤，那么最后导致了这个生命的这个就是我们说不能够延续，所以说我们就说它是一个严重的医疗事故。 您刚才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啊， 嗯、 就是说这个急性的筋膜炎， 嗯， 是这个病症吧？ 对，坏死性筋膜炎。 坏死性筋膜炎， 对对 对, 对, 对， 它的出现是和细菌的感染有关系， 非常大的关系。 那这个细菌感染的途径是不是有可能就存在于抽脂的这个过程中？ 没错。它这个坏死性筋膜炎呢，有这个就是我们从流行病学上来这个说的话呢、 嗯、 感染的途径上来说呢，它有两个感染的途径、嗯、第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并且是明确的感染的途径呢，就是病原体侵入到伤口的感染。 嗯， 那么一定是病原体通过我们的表面的皮肤或者黏膜，在这个伤口这个层面上， 从伤口里钻进去， 从伤口的层面上，对，钻入到我们深层的组织里边去的、 嗯、 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感染途径、 嗯、 那么在其次的一个感染途径就是我们深层的组织自发的感染。 嗯， 显然小冉这个患者他不是自发的感染。 嗯， 那么他呢，他的感染途径一定是外源性的这种感染的这个感染灶细菌侵入到他皮下了。 嗯， 并且呢这种坏死性筋膜炎呢，它的这个细菌呢是一个联合性的细菌的感染。 嗯，什么意思呢？ 就是它不是单一性的细菌感染的、 哦、会有很多种细菌。 对，是多种细菌，包括这个金黄色葡萄球菌。 哦， 啊，包这个金黄色葡萄球菌其实是存在于我们每个正常人的皮肤表面的。 对、嗯、 这个是知道的，对吧、 嗯、 还有呢就是这个大肠杆菌。 嗯 啊，然后还有呢这个溶血性这个链球菌等等这些细菌、 嗯、 那么在你消毒不够彻底的情况下，还有呢是在我们手术室的环境不够清洁的情况下、 嗯、 都有可能造成坏死性筋膜炎的这个几率。 嗯 嗯， 所以您说到这儿，我理解的意思是其实您对于抽脂手术本身这个手术 您是觉得只要是正规操作， 对的， 在合理的环境中、安全的环境中进行，这个手术是安全的， 对的。 但是今天我们提到的这个事情，其实小冉最后的这个悲剧是他的个例，而导致个例的原因就是出现在手术进行的过程中。例如说我能猜到的，比如说有医疗器械，或者您刚才提到的像整个手术环境的卫生不达标， 对的， 导致了这起悲剧事件的发生。 现在可以这么来，这个就是， 当然这个仅仅是咱俩今天的一个 可以这样来评 一个探讨，最终的结果我们还是要等到相关的管理部门来出来结果。 对对对对，因为那个我也大概看了一下小冉术前的一些这个检查报告，那么当然我们也不能够排除这个求美者机体的免疫力低下，因为长期的处于一些这个减肥的状态下的这个女性呢，她的这个免疫力是相对来说比较低的。 对， 像这种情况，那么还有呢，就是他比如说这个在这个手术期间他是感冒的一个情况，他有没有一些机体的一些感染，可能呢这些都是他造成术后不良后果的一些因素。所以说这些呢，因为我们没有看到他术前的一些非常详细的检查的资料，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评判。 对，理解，您还是这个意思，咱不能否定抽脂手术这个事儿。 抽脂手术呢，我个人认为啊，就是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这么一个手术，因为呢它是在一个比较安全的平面上，比较安全的平面。我们经常说血管和神经是有变异的，我们经常给这个学生讲课的时候也经常讲，这个血管和神经是有变异的，血管神经变异呢，但是它的平面一定不会有变化。比如说我们的血管和神经都是在深筋膜层，那么我们抽脂一般不会抽到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腹壁下，不会抽到我们的深层，不会损伤到我们的脏器器官，还有我们的大血管，我们一般不会触碰到这些地方，所以像这种情况呢，那我们的安全平面如果是在我们的这个正常范围里边，那么一般不会损伤到我们的这个我们说重要的器官，那么对我们的患者的生命不会造成非常严重的损害。 说了这么多抽脂，您能不能跟我们简单解释一下，或者描述一下抽脂的过程是怎么样的？一说抽脂好像就是拿个针管往这个胖胖的肚子上一扎，然后针管这么一抽，然后脂肪就出来了，没这么简单吧？ 抽脂手术呢其实是这样子的，抽脂手术可以这个形象的这个介绍一下哈，我们可以把脂肪啊把它想象成米饭，我们焖好的米饭，那么它呢是非常致密的，在我们的皮下呢排列的非常的整齐。那我们抽脂手术呢其实呢有非常多的方法，比如说负压吸脂啊，水动力吸脂啊，然后超声吸脂啊等等，乳糜化吸脂，不管什么样的这个吸脂的方式，那么首先呢我们要打肿胀液进去，那么这个理论呢就是我们要把这个致密的脂肪颗粒要让它飘起来，要让这个米饭变成米粥。把它变成米粥以后呢，我们就很好的，我们可以说用吸管把它吸出来，这样子变成米粥以后，当然这个变成米粥的时候，我们把这个水注进去的时候呢，我们在这个其中呢加入了我们的这个局麻药品，还加入了我们的这个收缩血管的药品，首先呢保护我们的血管，让我们少出血，还有呢术后的镇痛，这个呢是为了保护我们的求美者的，那么这样子呢也减少了我们医生在操作中的暴力操作，以及减少我们的这种用功和用力，所以这样子呢我们很好的把这个脂肪呢就把它这个吸出来了，也能够保证我们在抽吸手术的时候可以保证我们把脂肪颗粒可以抽吸的均匀，让我们的这个皮肤呢可以保证它的平滑程度，是这样子一个理论。 对，我看到现实中还会有一些求美者，他们会把抽出来的脂肪也不浪费，比如说为了起到身体塑形的地方，把小肚子上的这个脂肪抽出来，然后填到需要让身体隆起的部分。 对对对， 这个过程也就像您刚才说的一样，是把这个米饭变成米粥，然后再让米粥去到它想去的地方。那米粥进的身体怎么办？它还能怎么变成米饭呢？ 它是这样子的，我们呢对于这个脂肪移植，现在这个非常热门的啊，脂肪移植，把抽吸出来的这个脂肪呢放在比如说面部，让面部呢更加的这个 饱满 饱满， 对， 然后还有一些呢比如说 隆胸， 嗯 啊，隆臀， 嗯， 还有一些呢直腿， 嗯， 比如说腿不够这个修长，不够这个直，那我们也可以修腿， 哦、这都行， 那可以啊。 我 所以说呢，现在呢其实非常非常多哈，这些、 嗯、 这些手术，但是呢，我们说呢，在做这些手术的时候呢，我们会对于脂肪颗粒进行非常严格的挑选， 嗯， 对于脂肪呢，我们会对它呢。比如说哪个地方我们会用颗粒脂肪， 嗯， 某些地方我们可能会对脂肪进行处理，用纳米脂肪，有些区域我们可能会用到脂肪干细胞胶、 哦、 那么可能会用到一些再生理论， 嗯， 现在呢再生医学非常火、 嗯、 那么我们并不一定是把脂肪就真正的像移花接木一样栽树一样就把它栽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嗯， 我们可能会让这个脂肪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再生，这种是现在最新的理论。那么还有呢，以前的呢，我们就是把这个脂肪呢让它到另外一个房间去过日子， 嗯， 我们可以说现在呢我们可能是住了两居室， 嗯， 然后呢我们到三居室去过， 嗯， 那么这样时候呢我们就会给它一个更好的生存空间、 嗯、 那么在生存空间的这个时候，我们把它移过去以后呢，它会有一个脂肪的重排， 嗯， 它会自己，脂肪是非常聪明的啊，脂肪非常聪明，它会自己找到一个非常舒适的一个这个环境和这个位置， 嗯， 然后我们也会在这个区域适当的有肿胀液， 嗯， 让它能够在中间进行游动和游走，然后呢一段时间呢这个肿胀液就会被我们机体代谢掉了， 嗯， 那么留下来的就是可以在这个地方扎根和生活的脂肪了。 那中间有没有可能存在，比如说我这个脂肪啊，我这只脂肪细胞，我就喜欢住两居室，你给我安排到了三居室，我就不喜欢，我就想走。 有可能。 那出现这种情况，一般表现是怎么样？医生又会怎么处理？ 那么这种情况呢，有可能就是脂肪细胞移植以后呢不活， 嗯， 这个是最常见的。 对， 所以我们经常会出现二次填充， 哦， 啊，补充。一般来说呢，对，二次补充，像这种情况，因为你不管是怎么样去移动它，它都可能会有不适应的时候。 嗯， 因为呢，像这种情况，我们一般来说都有二次补充的情况，所以我们给这个求美者呢，都会告诉他，那么我们一次，那么以前啊，成活率可能只有30%的成活率，但是现在呢，由于我们水平这个迭代， 嗯 啊，手术这个技术的迭代，那么我们现在呢，可以保证一次移植脂肪的存活率呢，可以到70%， 嗯， 但是可能有一些还是觉得不够满意， 嗯、 我还是希望有100%的存活率， 嗯， 那么像这种呢，我们一般可能呢会在半年左右的时候呢，让他来二次补充脂肪， 嗯， 二次补充。再做一次脂肪移植、 嗯、 那么还有一些极端的就可能是出现了脂肪的液化、 嗯、 就纯粹的我不想住在三居室， 他自杀了吗？ 对、 啊、真的 脂肪细胞就完全的这个自杀了，就全部的这个变成了液体、 哎、 变成了油性的东西、 嗯、 液体，那么这个情况呢我们就要把它吸出、 哦、 没有办法，它也没有办法代谢掉，我们就把它 吸出，还得要进行手术。 对的。还有一种呢就是更可怕了，那么就是包裹， 嗯， 那机体呢会认为这个是个外来的， 嗯， 我认为你是外来的，那么我就把你包裹起来， 哎呦，就像咱身体当中脂肪瘤的出现， 哎，对的， 是这个道理吗？ 是这个意思 啊、哦、 我认为你是外来的，我就把你包裹起来、 嗯、 就形成了大大小小不一样的脂肪瘤， 嗯， 那么这种情况也需要手术取出， 嗯， 但是这些不管是脂肪液化还是脂肪的钙化， 嗯， 那么这些其实也是非常少见的， 嗯，明白。但是我们作为一个客观的媒体也得告诉大家，各位求美者，如果您想去做脂肪的 移植 的手术，刚才张老师所讲述的这些客观的情况是有可能会发生、 嗯、 请注意我的用词是有可能，您一定要做好这个心理准备，每一个人呢也不希望这个情况能发生。 对的，对的。 但是客观存在，它就是有很多呢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种现实情况，所以我们有必要告诉各位。接下来的下一个问题是，在您看来什么样的人适合去做抽脂的手术？有没有比如说到了一定阶段太胖了，医生都觉得胖得不行了，但是呢这位朋友就觉得我减不下来，要不您给我来个快的，嗯，这个往我身上扎针，扎完之后可劲儿绞，然后把这个脂肪全抽走，这样我就能瘦了。 怎么说呢，不是说什么样的人适合抽脂手术啊，我们只能说抽脂呢只是一个局部体型的雕塑， 嗯， 而不是用来减肥的。 嗯啊，不能啊。 不是用来减肥的。对， 我把脂肪都抽走了还不能叫减肥吗？ 对，它只是一个塑形啊，它只是塑形。那么，很多人由于这个不愿意经常的运动，或者是那个 不愿意忌口， 对的对的，他觉得抽脂是一个非常好的捷径。 对， 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抽脂手术分为这个美容性手术和非美容性抽脂手术， 区别在哪里？ 两种。那么这个美容性抽脂手术啊，这个我们先说美容性抽脂手术啊，比如说就是这个手臂，过度的肥胖啊，然后呢这 个有 个 蝴蝶袖啊， 对，是的，然后那个腹部，啊，这个膨隆啊，然后还有我们经常说的这个腰部，我们没有办法这个去练到我们的个后腰，啊，这个区域，还有我们的大腿内侧，没有办法练到，由于我们的这个锻炼没有办法练到的这些区域，那我们可以靠它来塑形，那么这个非美容性的抽脂手术。那么这些是什么呢？那么比如说我们的男性的乳房发育， 哦， 这个就是非美容性的抽脂手术。还有一些呢，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腋臭，我们说的这个狐臭，啊，就有一些这个味道，我们也可以靠抽脂手术来完成，微创的。还有一些呢，就是这个巨乳症啊，还有一些淋巴，这个淋巴瘤啊，还有一些巨型的脂肪瘤啊等等。这些其实也可以靠抽脂手术来完成。其实抽脂手术我刚才讲了，它呢属于非美容性手术和美容手术两种。那么美容手术主要是以塑形为主，非美容手术是以治病为主。刚才你说，哎，为什么80年了这个抽脂手术怎么有这么长时间？那么早期是以非美容性手术为主的，现在把它推到一个美容手术上了。所以说大家呢不要以为就是说这个抽脂手术我一定是可以减肥的，它只是塑形，因为我们成人的脂肪细胞是恒定的，它不是说还可以这个我抽完以后我还可以再复胖啊，还可以怎么怎么样，它脂肪细胞只会膨大，那么它不会再复胖了。 什么意思呢？我没有听明白。就是我作为一个想让我的这个隆起的小腹变瘦一点的人， 瘦了就是瘦了，它是永久的。 哦，那我为什么见到我身边，我有一个朋友，他去年抽脂以后呢，胳膊疼了好久好久，然后这段时间我见他，我发现他好像又胖起来了，这个原因是什么？ 这个胖起来呢，就是由于他的脂肪细胞又膨大了。 您的意思是，他肚子本来就应该那么大，即便呢是把一些脂肪抽走了，剩下的脂肪也会让自己变大来填补那个空白。 他是自己又变胖了，然后呢，他如果没有激素呢，就是没有猛的发生改变，或者他呢能够控制他的饮食，能够这个很好的保持他的体型的话，他的脂肪细胞是不会变的。比如说我们的腹部有1亿颗脂肪，那么我们利用抽脂手术，我们抽走了1000万颗，那我们就剩下9000万颗脂肪了。 对， 那么他永远就只剩下9000万颗，不会再有多余的，因为18岁以后我们成人的脂肪细胞是恒定的。 哦，真的是这样？ 对。 那我们后来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越来越胖，就是因为那些恒定的细胞， 对， 他们 变大了。所以说你会，如果我们可以看到脂肪细胞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如果瘦人的脂肪细胞它可能就像黄豆那么大，但是你看到胖人的脂肪细胞它可能就比芸豆都要大。 哦， 是这个样子的。 天哪， 所以 这个长知识了，有意思。 对，如果没有了，它就是没有了。如果你可以保持得住，那么你就不会再变胖。 所以您刚才说很重要的这一点就是告诉大家，其实如果想奔着减肥去抽脂不大可能。 对，因为脂肪其实它的这个重量啊是非常轻的，即使我给你抽掉了5000毫升纯脂肪， 5000毫升大概多重的体重？ 5000毫升，那么500毫升是1斤呢？ 就是它跟水的密度是很像吗？ 对， 会比水再轻一点吧？ 会比水重， 会比水重， 会比水轻、 啊、 对，会比水轻。那么它呢会飘在上面，5000毫升，我们看到这个在这个地方，那么其实是5000毫升是没有了，但是你看到这个人整体的这个维度会减少很多，但是如果你上秤去称，并没有减少多少，所以你想靠它来减重是不可能的，但是你靠它塑形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也得要控制住后期的饮食， 对， 包括运动， 没错， 要不然受了苦抽走的脂肪 还会 还会变大， 再长回来的 啊、哦，这点很重要，这点很重要。 对 对，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就是如果真的有朋友，大家觉得我想去做个抽脂啊、 嗯， 虽然我个人啊， 嗯嗯， 不太提倡，因为我观点可能比较老土，我觉得但凡是有创的这种手术，其实对于身体而言都是有风险的嘛。 嗯， 你为什么不选择风险更低一点的？你去节食啊，你去减肥啊， 嗯嗯， 你去更好的去调整自己的生活状态啊， 嗯， 也能达到同样的效果。为什么要选一个更有风险的方法呢？其实这就是我不太赞成去做抽脂手术的原因。 嗯嗯， 包括我跟我身边的朋友也是这么说的。但是大家都有选择的自由嘛。如果有人想去选的话，你有什么建议提供给他们？ 我觉得是一定要选择符合资质的医疗机构和医生。 嗯，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那么在临床上呢，我们按照医疗美容分级管理目录的要求。 嗯， 这个是就是医疗美容分级管理目录，这个是我们是有这个文件的。它的这个要求呢是不同的吸脂量对应着不同的分级。那比如说我们吸1000毫升的吸脂量对应着什么样的机构？ 嗯， 那么2000毫升的吸脂量我们对应着什么样的机构，是这个样子。那么吸脂量越多，对医疗机构和医生的资质要求就越高。 嗯， 所以说只要是选择符合资质的医疗机构和医生，安全性是没有问题的。 嗯 嗯， 好，就是您觉得其实还是要看医生和医疗机构 的资质。对，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嗯， 而不是说选择，我们说这个选择广告打得很好或者怎么怎么样，我觉得还是要慎重选择。 嗯，那反过来说，什么样的人不适合去进行吸脂？ 嗯，不适合吸脂手术的呢，比如说这个有几点吧。 嗯， 第一个呢，就是心肺功能或者心肾功能有严重的异常的。 嗯， 那当然这个不管是什么样手术都是这样的，对吧？不能够耐受手术的。第二呢，就是凝血功能，就是你的血小板呀等等这个凝血功能有异常的。 嗯， 还有呢就是皮肤严重的松弛，但是皮下脂肪并没有多少。你有没有见过就是减肥？ 哦，我知道了，那个就是突然间很瘦，然后肚子上的那个皮都耷拉下来， 哎， 一层盖一层的那样。 皮很松，但是他又想靠这个进行这个塑形，这个是不适合抽脂手术的。 哦，对， 皮肤很松弛，但是皮下脂肪很少。 嗯， 因为我们皮下一定要保有一定厚度的脂肪量。 对， 这个脂肪是第一是给我们保暖的，第二是保护我们血管和神经的。 嗯， 所以说一定是要保有一定的脂肪量。 嗯， 还有呢就是第四呢，就是对于麻醉药品有过敏史的。 嗯， 因为我们这个不管是做小部位的这个脂肪的减少的手术还是大面积的抽脂手术， 嗯， 都要有局麻或者是全身麻醉这样子。 嗯， 那么第五呢就是局部皮肤有感染或者是有严重的疤痕体质的这种求美者，你有皮肤的感染或者是有疤痕体质， 嗯， 我们还是不建议做的。那么再有呢就是当时在这个手术准备手术期间呢有感冒或者是有发烧的症状的，我们也不建议。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女性比如说是在这个生理期月经期， 嗯嗯， 或者是在这个我们说准备这个怀孕， 嗯 啊，准备怀孕或者是在哺乳期， 都准备怀孕了还要去抽脂啊？ 有的，这个还有在刚小产完然后就准备抽脂的，这个都有这样子的。所以像这种情况大都是在这个身体免疫力比较低下的这种情况下，我们都是不建议的。 嗯，哎呀，真的是勇气可嘉， 很多还是有这样，所以我们建议这个求美者呢，还是要对自己的生命还是要负责任。 嗯 嗯， 好，最后一点，我们还有点时间。如果说进行了抽脂手术，身体出现了什么样的症状，就要赶紧去见医生。 首先呢，其实对于医生呢，我们是有严格的要求的，在术后的这个术后的半小时、2小时、4小时，就是我们都是要查房的，对吧？那么呢，如果患者呢，你在术后出现了大面积的皮肤的青紫，大面积的皮肤青�紫，以及突然的肿胀， 嗯， 还有呢，就是你全身的不适，那么这个疼痛加剧，腹部的这个疼痛的加剧，或者是你这个腹股沟的疼痛的加剧， 嗯， 以及你这个脚部，如果你抽了这个腿部的这个脂肪的话呢，那么我们说这个脚部肿胀过于的明显， 就是局部区域肿胀的过于的明显等等，像这种情况呢，一定要及时的找医生。 嗯 嗯，疼痛的加剧，然后呢，脏器的这个疼痛，腹部脏器的疼痛啊，然后呢，局部皮肤的大面积的青紫，然后这些呢，渗出液增多，这些呢，一定要及时的找你的这个主治医生。 嗯，哎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说了一下抽脂这件事情啊。科学技术的进步的确让很多人在追求美这件事情上是省了不少的力气、嗯、但同时呢，相关的风险也会应运而生。我们今天和各位来分享这期节目，就是为了提醒大家，在抽脂这个所见即所得的美容手术的背后，它潜藏着什么样的风险。各位呢，如果要做这样选择的话呢，您一定要慎重。当然呢，追求美这件事情呢，都是可以理解的，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变得越来越美。 是的是的、嗯、 诶，我有几个个人的好奇心，看看您能不能帮我满足一下。就第一个问题，我很好奇，就是从大家身体当中抽出来的脂肪是什么颜色的？ 那么 还是什么颜色的都有？ 什么颜色都有，但是主要以偏黄色为主。 哦，这个会跟他的、嗯、比如说饮食习惯或者年龄有关系吗？ 有关系。 哦，然后第二个是，一般这种机构把抽出来的脂肪都会怎么处理？甚至我看有人说，你可以在网上去找人，他可以给你做成一块肥皂啊，真的有这样的情况吗？ 我们一般来说就是按照医疗垃圾来处理了。 有没有 这种情况？ 有没有求美者要求我要带走？ 很少 啊，对， 像这种情况很少， 都希望说、嗯，哎呀，以后再不要在我身上了，离我远一点。 嗯，对的， 大家都 是 这样 的，很少 这样 的 一种心理、 嗯、 啊。好，这是属于我个人的这个好奇心啊。 嗯嗯， 因为大家说到这个医美手术，可能看到的都是美美的一面，但实际上在美美的一面的背后，也有很多医生包括这个技术的科研人员大家辛劳的付出。 是 的， 是的， 其实在这里呢，也要说这个行业也挺不容易的。现在这个行业呢，进入了很多的资本，使这个行业呢变得良莠不齐。 对， 那么更加希望说从事这个行业的医生或者相关的这个行业从业者、 嗯、 能够更加为所有的求美者来负责，因为他们是带着美好的心愿来到你们这里的，希望大家呢不要辜负这些心愿。 是的是的，我们一定会规范这个行业，然后呢为更多的求美者呢带来更好的医疗技术。嗯， 那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就到这儿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中国整形美容协会总会的副秘书长、中国整形美容协会损伤救治康复分会与脂肪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张亚杰做客，谢谢您。 谢谢，谢谢玉龙，谢谢广大的听众。 也感谢各位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各位在以下时间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理想忽隐又忽现，为生活来不及疲倦，阳光下世界多鲜艳，怎么能视而不见？我是为你而来，不在乎穿越绵绵山脉，你给我的最爱永远在盛开，是我一生的星空。 袖手旁观。我是为你而来，不在乎穿越绵绵山脉。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